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您好，下面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到白天雾转阴，有零星小雨，山区雨夹雪或雪，偏北风1-2级转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阴转晴，北风2-3级兼4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70%。总的来看，冷空气使得雾霾消散，气温明显下降。出行的时候，朋友们请注意添衣保暖，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今天白天受冷空气的影响，有弱降水天气，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等级为2级，但是今天有降雨，那么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的早高峰仍未完全消退，在环路的以下路段呢还有拥堵情况出现。我们先来关注西部地区，西三环路目前的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是从六里桥桥区持续到紫竹桥桥区，西二环路内环自南向北方向目前的拥堵路段是从天宁寺桥桥区持续到阜成门桥桥区。北部地区，北二环路内环自西向东方向拥堵路段呢目前是从德胜门桥区持续到雍和宫桥区。在北三环路目前的内环自西向东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安贞桥桥区持续到三元桥桥区。在东北四环目前内环自西北向东南方向目前的拥堵路段是从望河桥桥区持续到四元桥桥区。再来关注东部地区，目前的东南二环拥堵情况比较严重，在东南二环的外环自西向东以及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南二环的景泰桥桥区一直持续到东二环的建国门桥桥区。在东南三环同样也是外环自西向东以及自南向北方向目前的拥堵路段是从赵公口桥桥区一直持续到东三环路的双井桥桥区。除此之外呢，在东四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十八里店桥桥区一直持续到四方桥桥区。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躲避拥堵路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上午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的京城帮帮团。那么现在呢，正在为您直播，我是季彤。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呢，是我们两个人一起来为大家服务啊， 少见哈。 哎，好多朋友可能知道你今天还会来，你昨天是不是预告来的？ 没有啊。 哦，所以堵门就有人给你提问，直接提问啊。那个待会儿我来。告诉你问了你什么、啊、 今天因为本来是我的班儿 啊、 你呢是今天来替请假的那位的。 哎呀妈呀，这一号 转了 哭了 是吧？ 什么叫有一词叫什么来的、反客为主。 哎，对了、 行吧。这个天气也冷啊，这个 出门呢，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同时也要注意防风保暖啊。所以可喜的是，就是这空气 对 稍微好了一些。 今天这个一出门，虽然说都感觉到有风了，然后也觉得冷了，但是大家的反应，这早上起来一见面问同事，全都是虽然冷了，哎，但是觉得这个心情舒畅了好多。 对啊，咱们的团友们呢也是说啊，今天天气好了，但是真冷啊，希望二位主持人保重啊，大家都保重啊。哎，这是给大家的一个问候。然后呢，二问大鹏老师，首先是请大家多保重，第二就问大鹏老师，说我不小心把手机里上载的图，那个图片， 截图的图片， 对，截图的图片给删了。还是能上哪里去找回？它是括号说明是华为手机， 这 就是安卓系统的。 对，那应该问你，你用的是华为手机。 截图给删除了。 华为也有一个回收站吧？就是它那个，就是 对 删除的照片， 就是你所有的图片，不管是你拍照的， 对， 还是这个截图的，你删除了以后，只要你没清空那个，就是 你删除文件， 你删除文件，对，它就还在，你还可以把它找回来。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就是我在用的时候，其实我也不会啊。我想把这个图片从一个文件夹转移到另外一个文件夹的时候，有时候就不成功。就是明明我转移了，我这个原来那个文件夹里的图也没有了，但是我到我那个目标文件夹，我转的那个文件夹里，我找不到这个图啊，它会跑到什么地方去呢？ 那就以后你别使这个功能。 还有一个方法，如果我没试过啊，但是我想了，咱们那个图库里头那个最后那个最近删除的那个图片里头的，您如果把它清了，那么如果是截图的话，截图呢，我想你无非就是通过浏览器浏览看的。 对， 哎，或者是 去翻一翻您当时的那个 记录，历史记录里边看看能不能找到。 但截图还真不一定，有可能是浏览器，有可能是别人聊天的时候的某一个界面。好比说咱俩聊天，我这听你说了方明两句什么坏话，我把这截图下来发给方明。 这种截图好像就没法找了。如果是一个图片啊，你特意的，你 知道从哪儿要找那个原文件源头？ 对对，那咱们的我们这里边有一个文件管理。这么一个就是一个选项， 那个太浩如烟海了。 对， 就是如果您是从某个网址上面找到的，您回那个网址去看一看。 对， 但是您要指着说从这个系统里面缓存文件，这个不是一般就是有相当经验的人很难去拽回来。 我这个里边这好几千个图片在这里缓存里头也都有 啊， 但是我就不知道，如果那边就是在你图库里删除了以后，这个缓存里边的是不是也就消失了？ 不会， 是吧？ 缓存的还在。 哎， 对， 所以呢，这个。最好的是直接从那个回收站里头找回来。 对 啊，再其次的话就找那个缓存，也就这俩地儿了吧。 对， 除非回忆起原来你看的那个， 因为手机它跟咱们原来用的，你说 U 盘呢、硬盘呢，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在不断的使用过程当中，您随便接一个电话，又打开微信收了个信息，它就相当于。又给我们的存储啊进行了读写的这个工作， 就把前面那刷掉了。 对，这东西只要一读写，这想再找回来，我们做数据恢复都很困难了。 是，哎，这一些这个电子产品使用的问题呢，就是基本上都是冲着你来问的啊。 你也不，安卓系统还是叫内事不决问谁谁，外事不决问谁谁。 对，内事不决问大鹏啊，外事不决问季彤啊，我比你帅，我也比你年轻， 你心狭亮。量窄啊！ 最后我死你头了，是吧？ 哎、对了， 要命了！你这白发人送黑发人呢？哎呀，怎么说到这个话题上去了？ 赶紧回来吧！ 哎，有朋友给我们分享了一个，就是他生活中遇到的事儿哈。他说呀，我最近啊，就是家里电话啊，就接电话，哎，来电话一接什么？这人说什么呢？这电话里头，刚自称是北京同仁堂啊，说要给您寄点养生书籍。那您把那个家庭地址、姓名，啊，手机号，哎，您告诉我啊，你给您快递一个快递养生的书，我们同仁堂出的啊，那个里边讲吃什么东西能保证身体健康，然后但是呢，哎，说这个，我就多了个心眼儿啊，多问了一句啊，说你同仁堂在哪儿啊？你从哪儿寄啊？对方就直接把电话挂了。 哎呦， 这一听就是假的，对吧？ 对， 他自称是同仁堂的。他连同仁堂在哪儿都不知道， 对对对、哎， 所以呢，就是在家里头，如果接到这种陌生人来的电话，千万别跟他多纠缠。 以免上当受骗。 这电话要是打给咱俩，你知道咱们会怎么回吗？ 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回。我说我一般我就一听这个我就是再见啊哈，这就是我没有这样的好事儿啊。再说人家也不会用这种方式，即便他有这个东西，他可能从门市上去做一些宣传活动，不会打电话然后往您家里寄。 人要真要做这种宣传，那人家跟正经的同仁堂这种老店对吧？人家跟物业跟居委会打个招呼，我们印了一些册子，咱们给社区的中老年朋友发送，人家光明正大的人干嘛要用这种方式啊？ 对，一个一个的打电话，你说这得费多的劲呢？ 对呀、 啊，你会怎么样？ 我会问他，哎，同仁堂旁边有豆腐房吗？ 呵， 哎呦，一说有，我就开始给他唱。 你跟我爸爸是一个风格啊？ 为什么呢？ 哎、又让你占便宜， 就跟人家 是 贫是吧？ 哎呀，就上星期天，我本来说过他们那边看看去啊，但是我忘了拿钥匙了。我说打一电话让他们把门给我开开 啊！ 哎呀，怎么打这电话打不通？ 不 老是语音信箱，直接让你上语音信箱留言。 哦、 哎呀，我一想这可能是你说占线吧，打电话呢也听不见，那怎么办？我就回我这儿，回我自己那儿，我又拿了钥匙，是吧？又翻回头又去了。 啊、 哎，到那儿拿钥匙一开门，哎，这锁开着呢，家里有人呢。 啊， 哎，进去一看，我爸我妈都在桌子旁边那坐着呢。 啊， 我说您这刚才出去了？没有啊。我说那电话怎么打不通啊？我爸说刚才我接了一个诈骗电话，我跟他聊了一会儿。 知道是诈骗还要跟他聊？ 对呀，我说您都知道是诈骗电话，你还跟他聊什么呀？你不知道有些骗子他跟你聊着聊着就把你聊坑里去了 啊！ 哎，这个人家有一套这种怎么说呀，一套话啊，一套技巧， 不不不， 是吧？ 这个 你们这行人，你 令尊大人是有信心 啊， 就是我不上他的当， 对， 我还逗着他玩，我还把他这个底我摸出来。 但是我觉得可能真的，人家常年受训练，您偶尔的跟人聊这一回，很容易被人家给聊晕了，是吧？ 还好，我爸是怎么着呢？逗着他们玩， 怎么 就也跟他们聊 啊， 聊挺开心。 嗯， 到最后就当他暴露自己的面目，或者跟你要卖东西、要谈钱、要这个那个的时候 啊， 我爸就一句话，钱都在我儿子那儿呢，我做不了主，你给他打电话吧。 对，反正我们俩在这当笑话说啊，就是大伙儿也注意点，就别跟他过度的纠缠。 对对 对, 对 啊，万一聊着聊着让人给是吧给套上了， 他们有话术，东西挺麻烦的。 对对对，好，那么分享了这个话题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服务了。然后呢，看看大家有什么求助的问题啊，然后咱们一块儿想想办法解决解决。 好。 好，先看看大家的问题啊。刚才说了一个截图的那个被删了，怎么找啊？ 对， 咱们再看俩找人的吧。啊， 好， 头一位是想找一个合租伙伴。 对， 哎，条件倒不高，男女不限啊，最好是上班族。就是他们可能就说这位啊，可能他已经租了一个。 对。 稍微大一点的 找个人帮着分担一下。 哎，对，是这现在好多年轻的朋友啊，合租房都是这样的。那么他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白各庄新村27。白各庄新村，哎呦，这我还没概念，这位置 不知道在哪儿 啊。白各庄新村27，他是在那儿有一个租好了的房，要找一伙伴，看看哪位朋友是在那附近有这种需求吧，可以和他联系。这位朋友的电话呢是1593-345-0821，1593-345-0821。 说到这类的这个信息，我们也得普及一下咱们相关的法律啊、规定的这个知识啊。 哎、 首先说，您如果是已经租了人家房东的房子，您要再找一个人合租，这个事情不能您直接出面， 哎、 或者说您出面也可以，但是一定要征得房东的许可。 哎， 我是和别人共同来租， 就是你即便找来了这个伙伴，也不能你们俩之间就把事儿都谈完了， 你必须得跟人家说一下。 哎、要不然房东哪天来了，一开门突然看，哎呀，我租给你了，怎么又住一个不认识的人？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咱们现在呢，对于这个房子啊，我们如果说本来是什么一居室啊、两居室啊，那是什么样子，那个格局是不能变的， 对对对， 不能说我把一个大房子，哦，您这个条件要求不高，我都裁成9米1间、10米1间。小房子、卫生间什么的都共用， 哎， 这种因为我们知道所谓的群租房啊，它是有着极大的安全隐患的， 是，就现在已经都被取缔了， 不可以的， 啊、 这是 违规的、 啊。 还有一个就是提醒这个去想要去 就是什么参与这个事儿的朋友 啊， 就是你去了，你得看看这个房子的情况是怎么样， 对对对， 是吧？然后呢，你也得提个要求，是吧？我也得见见房东啊，是吧？咱俩一块儿合租，对吧？哎，其实最好的方法是俩人商量好了，然后一块儿去找房东谈，然后再把这个房子租下来，这是最好的方式。 对对， 嗯，那说到了这个相关的法律方面的问题了，也有朋友问到说，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我要想咨询的话，我想找律师啊，或者说好像咱们帮帮团也有律师朋友在里边啊，怎么才能联系得到呢？这个我们手头好像也没有，方明如果他要在的话，他可能会帮您找一找吧，找到以后他认识几个律师啊。 但有一个就是咱们的律师，大家一定要明白一点啊， 对对对， 我们上节目的时候他是呢作为我们节目的一个公益的服务， 哎， 在节目里面来给大家进行一些答疑解惑， 嗯， 那么这些律师他们日常也都有自己非常繁重的工作， 对， 而律师工作他的特点啊，您可千万别觉得说我随便找一律师我咨询您两句您给我说两句， 对对 对, 对， 这不就完了吗？不是这么回事啊，人家的工作就是这个，所有的律师的咨询都是要收费的， 对，你要这个如果是一种进入他的那个工作程序的话， 对， 你得按照人家的规矩来， 哎 啊，如果有朋友知道有相关的信息呢，可以跟他分享啊。这位朋友留了他的电话，13520320191，13520320191。 再来看看， 下边是求医问药的， 对， 哎，你听说过这种药吗？这位朋友问哪家医院注射丹参多酚盐酸啊，这个能够注射这种药，最好还是医保定点医院，这太专业了。 这类东西其实是这样，就是所有的这些注射制剂啊，它不是直接就像咱们所谓是 OTC， 您直接药店买了，您自己就来的， 那也不行。 您从哪儿来的，哪儿给您开的？ 对， 人家好比说我们也可以嘛，这个我去医院看，人家要给我这个每天，咱就说哪怕打抗生素，我没时间天天跑三甲医院去， 对对对， 人家给我开一个单，那您可以就在您单位医务室，大夫也是受过培训的呀，我们算就是不是三级医院，我们医务室相当于一级医院， 就是那也能扎得准， 他也得有单子，这个不是您来打一个电话说我上哪儿能打就给打去的。这个手续是不对的， 哎，就是如果是你已经开了这个药了，想找一个地方，不过我看他问的这个意思，应该是还没开药呢， 还没开， 他要找那医保定点医院， 哪儿都能打， 哎，这个只要能医生他能够开这个药，他就是注射这个事儿，好像是比较专业啊，护士去做的事情，这样吧，就是这要不然就是说这种药特稀少。啊，就只有某某医院才能有， 哦， 有可能是这样的吗？ 也有可能，那倒是。 那这样吧，咱们把这个问题啊留给咱们的这个神通广大的团友们。 好， 什么信息他们都能够给找着答案，能反馈过来。请分享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平台上啊，京城帮帮团这几个汉字搜索，并且呢这个关注啊，之后呢就可以留言了。我们会把这个信息呢也分享给这位朋友啊，或者说到时候我们会通过这个私信啊，或者说放到这个公众号里，跟他分享。下边这个朋友还是涉及到这个身体健康这方面的，他说想问问帮友啊，同时也问问大鹏老师吧，说这个过敏体质啊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来杜绝过敏啊？杜绝我觉得难点啊，就是说尽量避免吧，就是别老过敏是吧？哎，说这个是听人说是免疫力差是这样吗？ 啊，其实它和免疫力 有一些疑惑啊， 这个不是直接说跟我们的这个免疫力啊去相关的，你根本的原因过敏体质还是因为我们身体对某种过敏源是会有这种抗体的这种反应的，无论是呼吸道的过敏还是我们说皮肤的这些过敏，根儿上你就对那个东西它有这个反应。当然这东西呢从源头来讲，你自己体内啊是得第一次接触这个东西以后，在你体内形成抗体，第二次再接触这个同类物体的时候，你体内的这个东西就开始给它一个反应， 哦，就是 有这么一个过程， 它是一个枪火的过程啊，就是得对抗， 对 是吧？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哎，所以你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 对， 哦，我理解错了，我认为是天生来的，就是胎里带来的。 它是胎里带，但胎里带，你要是这辈子没碰着过那个东西， 也就罢了， 不是也没事吗？ 啊，哎，你说咱俩的语言太不规范了，什么叫胎里带？那个遗传啊，遗传是吧？ 它还真不是说遗传， 哦，不是遗传， 不是遗传，就你父亲过敏的东西，未必你会过敏， 哦，就是 你过敏的东西，未必你儿子会过敏， 就是它还没有这种遗传性， 不是单纯的这种遗传。 哦，哎呀，这个挺复杂了啊，说起来，看看还有没有朋友们有就是更多的这个说法吧，或者说是知识啊，来跟我们这位朋友分享。 过敏老有人问，就是您其实要是想那什么的话， 对对对， 您去医院，现在当然协和是最好的， 嗯， 我们以前也介绍过，您别听这名字吓人。它叫变态反应科，哎，但它呢是正经我们来治这个皮肤的这个问题的， 抗过敏的 很多医院都有，协和的这个呢是能查的东西是最全的，小针在你胳膊上划，划完了以后看印儿，去分辨你的这个过敏源。当然我们现在用化验血液也可以知道一些，在这个皮下埋一些这个东西，痘痘也可以分出来， 就看 是在哪儿， 看你这变色不变色， 种类不一样，找出来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医生给的方法永远其实就是一个最简单的， 就是避免跟他接触， 躲开这儿，对， 躲着他啊，这个惹不起咱躲得起， 对，实在说您没办法，就得在这个环境里头待着，那咱们现在医学上临床啊有一些脱敏的疗法，但是脱敏成功率并不高，目前来讲只能做到就将近50%的成功率， 是还是在生活当中啊靠自己多加小心啊，多加注意啊，你比如说像我们这过敏性鼻炎的这些这个老 到季节 没 办法， 对，也就尽量你戴个口罩啊，哎，是吧？然后尽量别去那个鲜花盛开的山谷，是吧？哎，这个你要不然你这个喷嚏打了，是吧？天气变冷了以后，冷空气别直接的吸到鼻腔里啊， 对， 哎，等等吧，哎，自己多多注意。那如果还有朋友们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想法和说法可以分享的话，您可以跟这位朋友直接联系，也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平台上。这位朋友的电话是13552699169。13552699169。 咱们看看这一时段的物品转让信息吧。 好， 第一时段快结束了啊。 嗯， 这位朋友有一个折叠单人床，钢架的，50元，在东五环，有需要的联系电话13520116775，13520116775。 啊，这位朋友呢，想转让的是山地自行车，有78成新。200元的价格转让啊，这个闲置了好些年，一直没骑，车况良好啊，就是有一边这个变速板啊磕了。住在东城区啊，不言而喻，东西也在东城区。电话是13070172152，13070102152。 这位朋友呢转老飞鸽自行车，有一辆绿色的26女车，还有一辆紫色的24女车，每辆40，2辆70，在安贞桥，哟，没留电话，这是最麻烦的， 高兴没写电话，转让飞鸽牌自行车的这位朋友，啊， 听到了补一下啊， 补一下您的电话。好，这位朋友有一台家用的这个简易手摇压面条机啊，因为新买了一电动的啊，想把这个手动的转让出去。哎，你别说这压面条机啊，那手摇的那个还真是得有本本力气，嘎吱吱嘎吱吱嘎吱吱嘎吱吱，哎，这面条就 再嘎着，这时段就结束了， 好吧？啊，这位朋友的电话呢是13167305325，13167305325。 常坐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好，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京城帮帮团，我是季彤。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呢我们俩一块儿为大家服务啊。有朋友说了，哟，难得你们俩一块儿主持节目啊，我还挺喜欢的。哎呀，看来咱俩一块儿还挺有市场的是吧？ 沾沾自喜，看看这个状态、啊、 主要是大鹏老师啊，这个老能给解决一些这大家感觉到很棘手的问题啊，这个所以大家那对你呢也很信任也很欢迎啊。 那你呢？ 我一般我都是跟着方明这个沾光啊，因为大家都特别喜欢方明，所以呢爱屋及乌的也喜欢我了。 然后做饭呢，然后设计什么华为手机啊， 嗨， 然后就是万事不绝呀、啊， 臭美吧， 这些还都得用你啊。 行吧，刚才咱们说那个，就是刚才有一朋友问那个华为手机里那个图片啊，截图删了，说上哪儿找？我说了一回收站。他想问问，就是又接着问了，说这回收站在哪儿啊？具体的位置，咱那个上面不是有一图库吗？您打开图库以后，他就会给你列出好几个这个文件夹来啊。 对， 比如有相机拍摄的，有截屏的，有杂志锁屏，还有微信里边的图片等等。您啊，往上推啊，往上拉，一直可能他是会在最后一个是这个最近删除这么一个文件夹。哎，这个如果你前面文件夹都多的话，你直接看不到它。哎，你就往上拉，一直拉到最底下，就能看见这个选项了。然后你进去以后呢，就是你近期删除的一些图片都会还在这里边原封不动的保存着、啊、 涉及手机使用的这些问题啊、我们回答的时候其实我们用的这个措辞啊，您不能就是严格的说我们说了什么您就得照这一套去找因为它这个系统啊，各家我们引入之后它都进行了自己品牌的一些个性化的设置，名字上包括我们中文名，包括我们后台的那个程序的它自己的那个英文系统的名字呀、 啊、对对对， 都会有些小的细微的偏差 差异。 哎，你这有的叫回收站，有的叫最近删除，有的叫已删除等等，这些您就找类似的差不多就行。它现在有的甚至于像那个就是我也用过安卓系统吧，有的咱们国产品牌的那个，哎呦，它那里头进去以后，您照片它分 photo 哦 ，cinema movie， picture， 哎， 就起各种各样的这些名字， 就是有照相机照的啊，有这个直接存的图片， 对， 有那个电影就是 摄像 的， 对 啊，那个最后你还说了一什么来的？你英语也不太标准，听得不太明白， 我也忘了， 好吧，就这意思吧啊。他是虽然写了那个英文名啊，但是他实际上他还是按照这个大概的这样的分类吧。还有一个朋友有一个关于手机的问题，他说我那个原来的手机摔坏了 啊， 换了一个新的啊，但是我那摔坏的手机里有好多照片啊，但是已经打不开了，坏了，手机型号呢也，哎呀，手机号也换到新手机里头了。我觉得他那意思就是那个原来那个手机号那卡是插到新手机里头了，那我现在旧手机那照片我还能弄出来吗？ 这个东西就得看您这个手机摔完了以后啊，坏，咱们说坏到什么程度了， 我觉得那已经是打不开了嘛，最坏了。 打不开其实未必是彻底坏了、 哦、 就是真您是要说它打不开了啊，有可能开机虽然开不了，但是您接上一个 U 盘，就 USB 线连接、 啊哦、 它还能识别出来是 U 盘， 就比如说你插到电脑上它能识别出来。 对 啊，那这样就简单了。 对，就那就您把它当成一个盘符，就用我刚才说那方法， 打开 您找它后台那文件，您看里头、哎、什么 photo 啊 picture 啊， 对对对对对， 您把这些文件拷出来。但如果说因为它彻底的这个不能开机、啊、您插上它也不识别、 那咱自己就弄不了了。 对，您得送出去，把里面的这个储存的芯片 拿出来， 它其实就是一个小的，就咱们相当于一个闪存似的那么一个东西。 嗯、对对对， 但是这个东西在外面做， 会要花钱的， 费用而且不低。 对对对对、 可能跟您一个新手机的价钱差不多， 是 大致在这个价位。 而且你还得考虑一下，你这手机的这个图片里啊有没有隐私啊？ 对， 哎，这个能不能拿到外边去 修理？ 放心不放心呢？ 哎，对对对， 哎，保险不保险呢？啊，等等这样的问题一系列吧。 对， 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朋友什么更好的办法分享给我们吧，好吧、手机摔坏了，里边的照片还能不能弄出来啊？下边有关于厨房里的问题了啊，终于 到你了啊， 碰上我这强项了。 来， 哎呀，这问题我好像也不行。哎，问问你吧。 什么呀？ 说我们家那个煤气灶 啊， 我理解应该是那个就是煤气罐的那种，他特意强调他不是天然气啊，是煤气灶那个灶。 未必，我跟你说，大家大多数人分不清楚什么液化石油气、天然气、煤气， 但是它后边这现象啊，像那煤气灶。 对， 他说我坐上锅以后啊，就把锅给我烧黑了。 对 啊，说这什么原因呢？能不能避免呢？这个你有过这样的经验吗？ 原则上，您所说的被火燃黑了啊，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就肯定是有这个碳的小颗粒附着在上面。 对啊， 那么如果说有碳的这个小颗粒附着在上面的话，那么您这儿有可能还真的用的就是一氧化碳。 哎，对 ，CO。 对 啊，这个东西燃烧不充分的情况下呢，它的确是会有一些碳的颗粒附着在上面。 是啊， 这个没什么原因，它就是这类的东西。好比说您用蜡，点个蜡，您上头烧个什么东西，它就是有一层那个碳粉停在上面，自然的。这个，除非您把您家里换成这个，就是其他的 天然气的烧时间长了也会变色儿， 对 啊，也会。就说，假如说，就看它这程度，是吧？一烧就黑，一烧就黑的跟那个黑锅底跟李逵似的，是吧？太快了或者太多了，上面那个又变特厚，我觉得这可能就是燃烧太不充分了。 您要是说对这个美观有要求，那真的就是您每次用完了 就使劲， 因为它只是刚刚停在表面上嘛，咱没让它附着形成嘎巴儿，咱说你就赶紧给它洗干净了， 就拿那个什么东西蹭啊，说给它刷了。 要不然谁家的灶眼和锅底也不会是刚买来的那金光闪闪还亮着的。 就是，但是如果是特别严重那种情况，我觉得就得考虑了，是吧？灶具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了？ 哪儿堵了？ 对，燃烧太不充分，这也危险。如果老是燃烧不充分的话，会不会对屋里的空气什么的也会有些影响？ 您要是一直都打着这个、叫什么呀？这个 排风扇、 抽烟机、 抽烟机， 这个应该问题不大。 好，这个看看它的程度啊、再决定您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对 啊，另外朋友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是吧？这个比如刷的时候，那有的我用我那个简单的方法，我就刷不干净啊。您有没有好的这个窍门，能把它让它刷的更白一点？ 您这我看这位朋友的问题有点像什么呀？你知道这感觉？就是我们家这个灶坐上锅就被火给熏黑了，这有什么解决办法？就跟刘宝瑞先生原来有一个相声叫《追车》， 是吧？ 那个就二叔买了个自行车，特别的爱干净。然后我这看着挺好的，看着您这新车不错，我出去骑一圈，骑一圈回来，你看看你这轮胎都脏了吧？ 轮胎都脏了，那非脏不可呀。 骑车不让轮胎脏的，我怎么骑呀、 啊？是，就除非你把它架空里，在那转哈、啊。哎，这生活当中的小事情啊，有的时候那个看自己的心情啊，怎么解决啊？下边这位朋友啊，这个给弟弟想一招 啊， 弟弟开了个手套厂。啊，想给这手套厂啊注册一名字 啊， 全家人想了好几天了啊，起的名字呢，哎呀，都有点妨碍同行，我没明白，您一个手套厂，你起个名字能妨碍同行？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不至于吧？哎呀，说这样，说他有一个要求。他想啊找帮帮团的朋友帮忙，说五个字以里，这里边啊一定要有一个优字儿啊，就是那个咱小时候得成绩优良中差的那个优、 哦、 啊，优秀的优，一定要有一个优字儿啊，看看能不能给带进去啊，五个字以里，手套厂的名字， 手套 带个优字儿啊，哎，这个怎么说呢，他们家人家说了，四口人的名字里头也带璀，带亮，带优，带续，就是这么一个。那您这就已经 四个 字了， 想把 四个 都加进去啊？不会吧？ 所以不知道，亮优璀序，这就四个字了。这总不能叫亮优璀序？ 对呀、啊， 手套厂吧。 它叫应该是优字是主要的， 哎、对， 那仨可以不要。对，璀璨的璀，明亮的亮， 嗯， 优良的优， 光绪的绪。 哎，还是说带只要带这个四个字里边的其中的某些字就行。 一个字 啊， 一定要优是主要的。 哎， 这我还真不行。 对，这优亮，优璀璨。啊，谢大家这个叫什么集思广益吧， 手套厂 对对，这位朋友留了一个电话啊，您也可以直接电话联系跟他聊啊， 嗯， 电话是13020062604，13020062604。哎呀，你大鹏老师，你这老研究传统文化的人，你这起名还费劲， 名儿就是一个代号，叫什么不吃饭、 啊？哎，现在有专门的，还有那起名的那个公司什么的、啊。 对对对对对， 嗯，这个当然可能好多朋友在这方面都想。图个吉利什么的，是吧？你要是起一个名字叫着特响亮、 嗯、 也有利于这个打知名度，是吧？ 嗯嗯、 哎，叫优，哎呀，这个我也想不太出来，大家看吧。嗯，刚才有朋友问了一个问题，他想找个地方，他说在西四环那边啊有一家纯进口的卖纯进口食品的超市， 嗯， 这个具体的位置到底在哪儿？你去过吗？ 我北京现在这种卖纯进口食品的超市挺多的， 啊、对、啊， 我还真不知道，因为西四环这从北到南跨度可不近呢。我估计都未必只有这一家。您看看，就是您附近的朋友有谁知道吧？ 好，嗯，这位朋友留了电话了，是15810807053，15810807053。 谢谢这位永林朋友啊，刚才煤气灶那问题、 嗯、 他及时的发来 了 信息了、 啊、 对，他说您检查一下调整那个风门，是不是那风门、 哦、 那个位置没开好，您让那个火稍微的冲一点，那个气能进来的足一点、 嗯嗯、 燃烧充分，应该积碳的情况就会少一些、 嗯、可能有好多朋友都不知道那风门在什么地方， 一般就是您伸着手下去、 哎、 在灶台底下有一个能拨楞的那么一个， 对，它有一个小片儿， 对， 跟那个小一个像一个小机关一样，你可以随着你的这个波动它那个火势还会有一些变化， 也别太大，太大了容易燎着、 啊、对、嗯、太大了呜那个吹着就是不好燃烧了， 跟那打火机那似的，那个、过头了也不行， 对 调调风门啊，这是一个办法啊。下边这位朋友想求一个工具，就是用一下， 哎， 也不是说要买啊， 对， 说哪位帮友有电砂轮，能不能借我用一下？说我那门呀锁不上了，我就拿它蹭两下子，是锁不上了。您是哪种？是那种撞锁吗？ 有可能是 啊，就可能就卡着一点点， 对对对，稍微薄点就行了， 啪一趟啊，这个反正谁有谁跟他联系吧啊。这位朋友的电话是13521829564。18532，他在垡头。 但这个我跟你说，真是技术活、嗯、 是吧？ 你那劲儿要掌握不好， 蹭多了， 削大发了，这是另一种锁不上。 就是锁就掉了。 他现在是想锁，锁不进去。 对 对, 对， 将来那个是推进去了。 哎，差一块， 轻轻松松又出来了，还是锁不上， 要了命了。嗯，你这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这个、嗯、这位朋友啊，是问这个现在哪儿还有化工商店？为什么呢？他这衣服上沾的那个陈旧的血渍， 嗯嗯嗯， 血液，这个痕迹已经旧了，就有点那种肯定发黑了那种。 哦， 你怎么能够去掉？化工商店呢？咱们在前门朱市口那家老的那个化工商店现在还在呢。 嗯， 就从瓷器口往朱市口走的那条大街路的南边，路南马路那儿就还叫原来前门化工商店。反正像这类东西呢，就是咱们现在一般的那个洗衣粉啊， 嗯， 您给它稍微的这个泡一下，提前还是能够洗下去，但是多少可能会留一点印儿， 嗯， 完全您说想把那个给洗下去，因为血液当中主要是有那个铁嘛，它氧化了以后， 对， 等于是形成的那个东西，咱们传统上来讲是买点草酸，一点点滴在上面， 嗯、 草酸能把那个铁等于给它给融化了， 对， 但是呢，血液的东西不能拿热水去洗， 一烫 蛋白质，对，一凝固那就真的进到纤维里了、 哎， 再不行，其实您就是弄点84，简单的描一下，稍微等于漂白一下， 哦， 起这么个作用也是可以的， 就把那一块给抹上点， 就拿小毛笔、 啊、 蘸一下点点，千万别大发了， 对， 因为那草酸真弄多了吧那。衣服纤维会脆， 就这一片都不好了，就 对， 嗯，好，那看看啊，这朋友们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分享给我们？ 好， 这位朋友，哎呀，特别热心啊，天冷了，他说给大家说一个补血的粥的配方， 哦、 啊，这个可以熬了，自己在家熬了可以补补啊。 好， 好吧，我看了看，还挺简单的，都是咱们家里头这个随时都可以找得到、买得到的啊，龙眼肉。啊，12克，大枣7个，花生仁15克，大米或小米适量。啊，这个做法呢，就跟咱们正常熬粥的做法一样就可以了。 然后呢，这个粥快熬好的时候呢，您可以加里点冰糖啊，这个这样呢，这个可以就是味道会好一点吧。然后呢，要注意啊，说大枣最好拿那个滚开的水啊，给它焯一下。然后再用，要不然呢它有会有一点，就熬完了以后我估计是那说那大枣那皮儿会有点发苦啊。然后熬的时候呢可以稍微的加里一点碱啊，就是咱们有时候熬粥为了让它黏糊，稍微加一点碱面就行、啊、 对对。 如果是手脚发凉的朋友呢，可以用鲜姜8克或干姜粉5克，然后拿红糖调服，在粥快要好的时候呢，也可以加入20克剁碎的胡萝卜末啊。这个还挺细致啊。连那个吃的方法人家都给分享了，说它这功效挺好的啊，养血补血安神啊。如果什么失眠呀，然后您那个脸这个身体虚弱，脸色苍白呀，这其实吃都有好处。 对对， 那这是一个叫什么呀，食补的小配方， 正好今儿降温就试试呗、咱们就来了呗。 对，就是您当然别当药吃啊，当饭吃、 对 啊、这个属于这个吃饭的时候这个里边的食材的搭配。好吧，这终于是把这个吃饭的这事儿轮上我说。 刚才吃饭这回馈也有了，不是找进口超市吗？一位朋友说了，西四环外田村路有一个精粮广场、里边呢有好多国家的那些食品、我看着，我不知道是不是您说的纯进口食品超市，但是那儿反正就是国外的东西挺多的。 对 您看看， 田村路是到了那个 快到金源了、 对对， 金源南边一点点、 那个、叫什么什么桥啊，什么会桥，定慧桥， 定慧桥，对 定慧桥下来以后稍微往回走一点，然后再往西边去啊。大概是那儿有一个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啊，那个挺好找的，您溜达溜达去看看去吧。这位朋友的问题说，我们家这冰箱啊，就是因为停电，那不就断电了吗？断电它就停了，停了之后吧，就不启动了，需要就是再开才能启动，它老是这样。我没明白说这个是怎么回事啊，我也没明白。 我也没明白什么叫再开， 就是咱家冰箱就是没有单独的开关的， 冰箱都没有开关呀， 是吧？ 对呀、 那他这个，难道您这冰箱有单独的开关吗？断电之后，然后插上电源，它没反应，然后嘣摁一下那开关，它就启动了。如果你真的是有这么一个单独的开关的话， 那就这么开呗。 就对啊，那它就是这么用的。如果没有这个开关的话，您是怎么再开它又启动了呢？ 所以我没看懂。 还是说那个压缩机，是你得拧里边有一个小，我就知道里边有一个温控按钮， 对 对吧、你平常都是放在一个固定的位置， 对， 然后这个是不是它指的是那个钮，就是必须得拧一下那个温控按钮，然后它才会那压缩机重新启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 这个只能上门看了，您这毛病到底是在哪儿才 知道。对对对，有经验的朋友可以跟他聊聊啊。这位的电话是15601023178，15601023178。 这位朋友回复刚才那位就是求助沾了血迹怎么洗的那位啊，他这有一方法，他说您拿那个衣领镜涂上，涂上以后您过一会儿再洗，您看看。反正基本是只要不是那种特别陈旧，说已经深入到纤维里头的那种 衣领镜， 对、大多数是可以洗到就是不细看看不出来，但你要说完全没有跟新的一样不容易。 对，就是差不多大概洗多洗几回啊，过个10天半个月再洗，然后半年以后我估计他怎么着也磨下去了， 他是磨下去了， 把布都磨下去了啊。好，再说一个这个问题啊，咱们就说大家求购和转让的信息了。 好， 这位朋友，老妈80岁，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呢，臀部疼得厉害，慢慢活动1小时左右得到缓解。去年呢去医院看了，说是筋膜炎，吃药打针一段时间没怎么缓解，依旧还疼。又看了说是椎管狭窄，也有的地方说是神经性疼。热敷贴膏药反正都不起作用啊。看看哪位团友还有什么好办法，或者您知道哪个医院还能正对症来治疗的话，跟他分享一下啊。我想这也是挺着急的，就是实在没办法了， 每天都这样。 说一下电话吧。 好、 有知道这个方面的信息的团友跟他分享，13801103408，13801103408。 来，我们看一些求购的信息啊。这位朋友想求购一台滚筒洗衣机，要求有发票，没有维修史。电话是15321928915，15321928915。 好，下边这位朋友呢，求购的是一个0.5或1平方的电线，最好是软线啊。 这电线是论平方的吗？ 那个截面 哦， 粗细 哦哦哦， 根据那什么呀？ 哦，是它是指这个啊、哦，我明白了， 对，它要看那个电流，那、大电流就得粗一些吧？ 啊、好吧。那么这位朋友的电话是83117220，83117220。 这位朋友求购双人床及简单家具，联系电话是13521821180，13521821880。 好。下边有还有两位求购的朋友一块说了啊、一个是求购一个入门的单反啊，照相机， 单 是吧？ 单反相机， 电话是13426117689，13426117689，杨先生。还有一个朋友求购铝合金梯子啊、四个凳的就行，那个 铝合金梯子四个凳 ，得从底下、 四格 啊，哎，对，从底下算起、一个凳、两个凳、三个凳、四个凳啊、这样的家里用的这个铝合金梯子，电话呢是13621228806，13621228806。下边再看看这些转让的朋友。 好， 有一位朋友啊，这挺着急的啊，他是说发了两三天了这个信息啊，东西也比较多，估计是就是他说了家里要装修啊、把这些家里的旧的东西啊都转让出去，就不搬来搬去的了。东西挺多啊，比如说什么。